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圣诞节的清晨，一起无头惨案打破了阿罗约小镇的僻静，一时激起千层浪，死亡的号角吹响，此起恐怖血腥的谋杀，四具呈现 T 字形的尸体，现场留下的 T 字标记，牵扯出原始而又狂热的复仇欲望。 T 字代表什么？是古代及宗教的象征？是复仇者杀人的标记？还是一场跨越美国全境的追凶战役即将打响？美国悬疑小说之王埃勒里·奎因经典代表作《埃及十字架之谜》，演播陈光，敬请收听。 上集当中，在被害人的家里，埃勒里他们似乎没有搜集到任何有效的信息。这个时候，埃勒里敏锐地把目光凝聚在了牡蛎岛那个海峡上。警官凝视着窗户外面， 我们怎么会没想到那个？ 他脸上掠过厌恶的微笑， 这可多容易，从纽约或康涅狄格州海岸租一条船，一艘汽艇，我们有好几个人现在正追踪着那条线索。 埃勒里咧嘴笑了，逃离我的熊到底是吗？请问 啊？ 埃萨姆站起来， 我们赶快离开这里，接下去有活要干啊。 他们如坠云里雾里，看不到一丝光明，虽然并不期望女管家巴克斯特太太能够提供什么重要的线索，不过为了全面了解情况，质询她还是必要的。他们回到会客室，继续进行沉闷的审问。巴克斯特太太心情烦躁，只确认了斯托林斯所叙述的前天晚上游逛之事。不，布雷德先生没对他说什么关于来客的事。不，当布雷德先生独自在餐厅，而他端去饭菜时，他没有显出特别的不安或者紧张，也许只是有点心不在焉。是的，福克斯让他们在罗克西剧院下车。是的，他和斯托林克坐火车和出租车，稍过半夜才回到布雷德伍德。不，他不相信布雷德太太或其他人已经回家，但也不能肯定。屋子是黑的吗？是的，先生。有什么不对劲儿吗？ 没有，先生。好吧，巴克斯特太太。 已过中年的女管家匆忙退下，警官流利地咒骂起来。埃勒里在一旁观看，偶尔入神地看着指甲底部的一个斑点。安德鲁范的名字不断在他脑海里浮现。 来吧， 埃萨姆说， 让我们跟司机福克斯谈谈。 他和沃恩大步走出屋去，埃勒里慢慢跟在后面，嗅着六月的玫瑰香味。 不知道他的同事们何时会停止这边的搜查，改坐船前往海峡里那块绿树成荫的土地牡蛎岛。埃萨姆带路，三人转过主屋的左翼，沿一条狭窄的沙砾小路行走，很快进入一个精心栽植的小小的野树林。走过一小段路，他们从树丛里出来，到达一块空地，空地中央立着一座用削好原木造的舒适小屋，一名本地警察引人注目地在茅屋前的阳光中闲逛。埃萨姆在坚固的门上敲了敲，一个男人的低沉声音说：进来吧。他们进去时，那男子像一棵种在那的橡树一般站着，握着双拳，脸上泛着因为恐惧而造成的青白色。他是个高大挺拔的男子，像一根竹竿，瘦而结实。看到来访者是谁时，他放松拳头，双肩垂下，伸手去摸那把自家制作的椅子的椅背。他人就在椅子前站着。福克斯，埃萨姆断然说，今天早晨我都找不到机会跟你谈谈。 是没有，先生， 福克斯说。埃勒里略带惊奇地发现他苍白的脸色不是因为突然受到惊吓，他原本肤色就是这样。 我们已经知道你是怎样发现尸体的，地方检察官说着，在茅屋里仅剩的另外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是的，先生， 福克斯低声说， 这是件可怕的，我们现在要知道的是， 埃萨姆音调没有变化， 为什么你昨晚丢下斯托林斯和巴克斯太太不管，你去哪儿了，以及你是什么时候回家的。 奇怪的是，这人脸色没有变白，也没有畏缩，他清白的面容上的表情没有变化。 我只是开车在城里转了转，没过半夜就回到了布雷德伍德。 沃恩从容地走向前去，伸手扶住福克斯无力的胳膊。 听着， 他和蔼地说， 我们不想伤害你或者陷害你，如果你老实坦诚，我们就不再打扰你了。 我知无不言， 福克斯说。埃勒里从这男人的音节跟声调中察觉到教养的痕迹，从而越来越感兴趣地注视着他。 好，那好，现在忘掉所有关于开车在城里转的废话，直接告诉我们你去哪儿了。 我这就直接告诉你们， 福克斯用一种死气沉沉的平板声音回答着， 我在第五大道一带开车，穿过公园，在河边路上开了好长一段时间，外面很舒适，我喜欢那里的空气。 警官突然放下胳膊，朝埃萨姆咧咧嘴笑笑， 他喜欢那儿的空气。斯托林斯和巴克斯太太从剧院里出来之后，你为什么不去接他们？ 福克斯的髋间抽搐了一下，好像打算耸耸肩。 没有谁叫我这样做。 埃萨姆和沃恩互相看着，埃勒里则看向福克斯。他惊奇地发现，福克斯的眼里近乎不可能地充满泪水。 好吧， 埃萨姆终于说， 如果你那么说就没法反口了，只要我们弄清楚是别的情况，那就只有上帝能保佑你。你在这儿工作多久了？ 从今年的第一天起，先生。 有推荐信吗？ 有，先生。 他默默转身走到一个旧餐具架前，在一个抽屉里摸索一阵，然后拿出一个小心保存的干净的信封。地方检察官把信封打开，扫视了一下里面的信，然后把它交给沃恩。警官更为细心地看了看，就把它轻轻扔在桌上。 一脸疑惑地大步走出茅屋。 看来没问题。 埃萨姆站起来说， 顺便问你一句，你斯托林斯还有巴克斯太太这儿仅仅雇了这么几个人吗？ 是的，先生。 福克斯眼睛抬也不抬地说，他拿起自己的推荐信，在手指间不断地翻动信封和信纸。 福克斯， 埃勒里说，昨晚到家的时候，你看到或者听到什么不寻常的事情了吗？ 没有，先生。你待在这里别动。 埃萨姆说着离开了茅屋，跟沃恩警官在外头会合，而埃勒里停在门道处，福克斯则一动不动地待在里面。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侦探小说埃勒里奎因的代表作《埃及十字架之谜》，由晨光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关于昨天晚上的事儿，他在胡说八道。 沃恩说得很大声，福克斯不会听不到， 我们得马上核查。 埃勒里倒退了一步，这两个男人所采用的策略里透着某种残忍的意味，他不能忘记福克斯眼里的泪水。他们穿过树林向西行进，一路都沉默不语。福克斯的茅屋离凯查姆海湾的水域不远，他们一路磕磕碰碰朝前走时，透过树丛能看到太阳下的粼粼波光。在离开茅屋不远处，他们碰到一条两边没有栅栏的窄路。 这是布雷德的地产， 埃萨姆咕哝着， 他没有用围栏围住，那莱茵夫妇租的房子想必位于路的另一头，沿这里往前走就能到了。 他们横穿过公路，立即进入大教堂树林，花了五分钟时间，沃恩才找到那条穿过稠密灌木丛通向西边的小路。在小路扩宽处不远，树木开始稀疏，他们看到一座外形不规则的低矮的石屋位于树林的中心，一男一女正坐在那敞开的门廊里。当三个访问者的身影进入两人的视野时，那男人慌忙站起来， 是莱茵先生和莱茵太太吗？ 地方检察官说，同时他们在门廊前停了下来。 正是，那男人说，我是波西莱茵，这是我妻子，诸位是从布雷德伍德过来的。 莱茵是个身材高大、皮肤黝黑、棱角分明的英国人，长着一头油性短发和一双机灵的眼睛。伊丽莎白·莱茵是个皮肤白皙、金发碧眼的丰满女人，此刻脸上的笑容就像僵住了一样。埃萨姆点点头，于是莱茵说， 你们要进来吗？ 这儿就行了。 沃恩警官愉快地说， 我们只待一会儿，听到消息了。 那英国人认真地点点头，然而他妻子的微笑没有消失。 令人震惊，真的。最早知道这事儿时，我正沿着公路散步，突然遇上一个警察，他把这个悲剧告诉了我。 自然，莱茵太太声音尖利地说，那个时候我做梦也不会想到竟然会发生这种事情。 是的，自然不会， 她的丈夫表示同意。现场陷入短暂的沉默，期间埃萨姆和沃恩交换了一下眼色，莱茵夫妇保持一动不动。这高个男人手里有只烟斗，一小缕卷曲的烟毫不晃动地上升，朝他的脸上蔓延过去。他突然用烟斗做了个手势， 好了，我了解这有多么棘手。先生们，我想你们是警察。 是的， 埃萨姆说，他看来对莱茵的主动态度十分满意，而沃恩仍然待在幕后。至于埃勒里， 他被那个女人脸上的可怕笑容弄糊涂了。后来他朝自己咧嘴笑笑，知道为什么那笑容如此僵硬了。原来莱茵太太戴了副假牙。你们估计要看我的护照，我想。莱茵继续以一种严肃的声音说，调查邻居和朋友们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是吧？护照证明没有问题。我还觉得你们会想要知道我们我和我妻子到底是怎么搬过来这儿住的。当埃萨姆归还护照的时候，那个英国男人说， 那些事情我们全都从布雷德太太那里听说了。 埃萨姆说，他突然前移两步，莱茵夫妇身体都僵硬了。 昨晚你们在哪儿？ 莱茵大声清了清嗓子，是的，当然了，实际上我们在城里。 在纽约？ 正是，我们进城吃饭和看戏，诸如此类琐碎的事情。 什么时候回来的？ 莱茵太太意外地尖叫起来，哦，我们没有回来，我们在一家旅馆过的夜，要回来的话时间太晚了。 哪家旅馆？ 罗斯福旅馆。 埃萨姆咧嘴笑了。总之有多晚呢？说说看。 啊，过半夜了， 英国男人回答。 看戏后我们吃了顿快餐，还…… 那好，警官接着问，你们认识附近很多人吧？他们一起摇头， 几乎谁也不认识，除了布雷德一家人和那个非常有趣的人，亚德里教授，还有坦普尔医生，就是这些人。真的， 埃勒里讨人喜欢地笑着。 你们中有谁曾经偶然去过牡蛎岛吗？ 英国男人报以微微一笑， 那里很无聊，老兄，裸体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新东西，在德国我们就已经受够了。 而且， 莱茵太太插进来， 岛上那些人……他微微一颤，我完全同意可怜的布雷德先生的意见，他们应该全被驱逐出去。 哼，埃萨姆说，对这场悲剧你有什么看法吗？ 我们非常困惑，先生，真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而且野蛮。 莱茵说， 这种暴行实在让你们伟大国家的名誉蒙羞。 是的，确实如此， 埃萨姆冷冷地说， 谢谢，我们走吧。 凯查姆海湾粗略可以看作一个半圆，从托马斯布雷德地产所在的岸边分裂出来，弓形海岸的中央有个码头，几条汽艇和一条大艇停泊在那儿。埃勒里和他的两个伙伴回到向西的公路，沿路朝水边走去，他突然发现自己正站在离主停泊处几百码的一个较小的码头上面。水的另一边，不到一英里开外，横躺着牡蛎岛，它的海岸线看起来就像是岛屿把身子猛扭脱离了大陆，而在这个过程中岛身稍稍膨胀了一些。埃勒里看不到岛的另一边，但他判断这个命名的灵感来源是它的轮廓。牡蛎岛像一颗绿宝石，镶嵌在长岛海峡青绿色的背景上，极目远眺，整个岛外表布满一片片混杂在一起的原始森林，树木和野生灌木几乎延伸到水边。不，有一个小小的码头。埃勒里眯细眼睛，能看出它仿佛快要散架的灰色轮廓，但视野内没有其他人造建筑。埃萨姆大步跨上码头，朝一艘在大陆和牡蛎岛之间闲散的来回游弋的警艇喊：“喂！”